嗱，睇翻最新數字先，尋日多九宗嘅幼稚園、小學爆發上呼吸道感染，五日內已經數到話有179宗嘅爆發個案啦，當中超過六成咧都係同幼稚園或者幼兒中心有關嘅。咁所以咧，政府尋日就話咧，要所有幼稚園或者幼兒中心咧，就聽日開始暫停面授課。14日就去到11月27日嘅情況持續嘅話咧，就唔排除仲要延長面授課嘅安排添。咁大家點睇呢個新嘅安排？打嚟講下1872311，好似停咗一段時間，開翻冇耐，點知又因為呢個上呼吸道感染，咁大家見到而家新嘅安排點睇咧？或者你有冇啲學生都經歷緊啲情況？你自己小朋友會唔會經歷緊啲情況咧？打嚟講下嘅。咁另外啦，講到肺炎嘅情況啦，肺炎嘅情況同樣值得關注，因為數字又升翻啲。尋日就有23宗嘅新型肺炎確診，16宗輸入，7宗本地嘅，不過7宗本地裏邊咧有6宗咧係源頭不明嘅。咁啊比例都幾高啊，7宗做咗6宗係源頭不明。再對上一日就3宗本地確診，3宗都源頭不明。加埋咧即係10宗裏邊呢兩日啦，10宗裏邊做咗9宗都不明源頭嘅。咁個勢係點樣咧？咁大家點睇都打嚟講1872311。源頭不明當中，今次仲要話咧有5個係職業司機嘅，4個係的士司機添，周圍走嘅喎，會唔會更加容易？有散播嘅風險咧，咁呢啲我哋點樣追蹤咧？咁樣咁政府成日都話咧，其實呢啲要大家合作噶，即係政府要做嘢啦，當然醫生要做嘢啦，咁市民自己嘅合作都好緊要噶。咁政府為咗即係追蹤啦，或者等大家知道嗰啲疫症嘅一啲多啲嘅資料啦，推出咗一個叫做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就諗住下個禮拜一咧就可以俾大家下載嚟用噶啦。咁但係呢樣嘢之前都講咗啲啦，咁但係具體操作係點咧，值得呢個時候再同大家仔細講講嘅。咁電話旁邊請位嘉賓一齊傾下先，請嚟有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光一齊傾下。早晨，黃志光。 早晨，葉冠林。 係啦，不厭其煩啦，不如再解釋多一次先，呢個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嘅嗰個運作嘅模式係點樣嘅咧？ 好啊，我解釋下。其實我哋嗰個安心出行嘅流動應用程式咧。就希望是可以在疫情持續之下呢，市民都需要恢復返佢嘅日常生活啦，咁所以呢就希望可以透過科技就幫助市民點樣適應嗰個新常態，亦都鼓勵同埋方便佢哋養成一個記錄出行嘅新習慣嘅，即係等於好似我哋而家出街呢都成日要記得戴口罩啊咁樣。咁個程式好簡單嘅啫，亦都係自愿使用嘅。咁我哋有好多參與嘅機構呢就會喺佢哋個場地嗰度張貼咗一個二維碼啦，或者簡單我哋叫 QR code 啦。咁咧，只要你去到呢啲場所，打開個應用程式，然後做一個掃描，咁你就會記錄低咗你嚟過呢度。咁咧，離開嘅時候咧，你就喺個程式度撳個離開嘅按鈕，咁就可以將呢啲你嚟過呢個場所嘅記錄咧，就儲存咗你嘅手機度。咁頭先主持人都提過啦，咁即係譬如話。有啲的士司機可能都不幸確診啦，咁但係如果市民係記低咗佢曾經坐過一啲的士嘅話咧，咁佢其實佢又可以透過我哋嘅程式咧，直接掃描嗰個的士車門嘅車牌號碼，又或者將佢個號碼輸入個程式裏邊，咁啊離開嘅時候咧，又係撳呢個離開按鈕咧，又可以將佢曾經搭過嗰個的士嘅資料咧記低咗喺個手機裏邊嚇。咁記低咗呢啲資料有咩用嘅咧？咁其實就係、是每日咧，衛生防護中心都會公布一啲確診個案啦，佢曾經去過一啲嘅地方嘅。其實主要目的都係希望可以提醒啲市民啦，或者咧希望可以如果有曾經去過呢啲地方嘅市民咧，就留意少少啦咁樣。咁而個程式咧，正正就可以幫到手啦，就是、因為佢每日咧定期都會喺呢啲公開嘅資料度咧，就下載落去嗰個手機應用程式裏面，就同嗰個用戶曾經做過嘅記錄咧做比對。咁如果有相同嗰個用戶曾經喺相同時間出現過喺同一個地方，又或者係坐過嗰個的士嘅車牌號碼嘅話咧，咁程式就會發出一個通知，提醒嗰個用戶，咁同埋提供一啲健康嘅建議咁樣。咁呢個咧就希望可以，如果越多市民使用，咁啊越多場地使用嘅話咧，咁啊可以大家整體提高。個公眾對嗰個防疫嘅意識同埋警覺性咁樣啦。 即係某個市民下載咗個程式啦，咁佢習慣每日就會將自己出行嘅記錄透過頭先啲二維碼啦，就記錄咗落去。咁萬一發現如果你嘅行蹤同一個患者 確診者的行蹤有交集過的話咧，就個程式話翻俾你知啦，大概就咁樣啦。但係就關鍵啦，就係邊啲位有得掃嗰啲二維碼先。頭先你講固定點有啦，但原來喐緊咗的士都可以再做二維碼咁，大概有啲咩地方係有得掃啲二維碼 嘅？嗱，我先講講啦，的士其實咧，因為我哋要記錄低每個的士嘅車牌號碼咧，咁啊本來咧都幾麻煩嘅，因為我哋要每一架的士都按佢嗰個車牌號碼做一個二維碼俾佢。咁、但係我哋程式咧就其實就為咗方便市民啦，咁有一個新的功能呢，就是可以直接掃描那個車牌號碼，因為我們每一個的士車門旁邊都有一個給乘客知識的一個車牌號碼的，咁又或者如果掃描唔得嘅話咧，你亦都可以直接輸入個號碼，咁啊記錄低咗佢。咁所以咧，根本用下載咗個程式，就喺全港18000部的士都可以直接使用噶啦。咁至於場地咧，咁當然我哋就會希望盡量積極邀請唔同嘅業界啦，譬如話我哋有好多有好多人群聚集啊，或者同市民日常生活有接觸嘅一啲場所，譬如食肆啦、酒吧、卡拉 OK、 會所、健身中心、銀行這些呢，其實我們都是過往那兩星期都不斷接觸他們，和跟他們做簡介會啦，推介這個程式，反應都很積極的。我們都現在都已經一路是這樣招收他們做登記，登記了之後呢，我們就會將一個他們場所專用的二維碼呢就製作了，然後呢就等他可以在他的場地上張貼的。當然除了這些私人的處所呢，政府一定是會率先支持，我們大部分政府的場地呢都是會張貼這些二維碼，譬如說我們政府的那些服務中心啊，我們那些運動場、圖書館、一些的展覽場地啦，或者街市啦、熟食中心，這些我們全部都是會張貼這些場所二維碼，就等市民可以方便他們使用的。 所以交通工具先講回的士就可以掃描那個車牌啦，他就認到之後就入了個程式啦，可以。 是 不是只有的士可以，譬如其他巴士啊、地鐵啊，咁嗰啲有冇得搞啊？ 嗱，我哋當然我哋同衞生服務中心咧就研究啦，究竟邊一啲叫做即係佢哋覺得係比較風險高啲嘅場地啦。咁的士好明顯，因為之前我哋都試過啲群組爆發，咁啱啱琴日就唔係幾好彩啦，咁有幾位的士嘅同業咧都感染咗，咁所以對乘客嚟講咧，咁可能佢都要有個認知啦，究竟我坐過啲咩的士咩車牌？以前我哋好少記低自己坐過啲咩的士嗰啲車牌，咁而的士個空間比較密封啲啊，咁啊嗰個可能感染風險比較高啲。咁至於小巴咧，咁我哋亦都會而家都研究緊，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方便到市民咧記低咗佢嗰個行蹤。不過小巴有陣時咧就可能嗰個路線咧都比較短啲嘅，咁同埋大家坐車咧咁都會兩邊都會戴曬口罩啦。咁再推而廣之，譬如巴士、地鐵呢啲咧，可能呢啲集體運輸咧就嗰個風險就未必太高，但係我哋當然我哋會繼續研究。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都会不断地增加我们的程式的功能。 OK， 刚才说交通工具有的士先做的士先，其他就是私营的地方都陆续有人登记，现在有多少登记了？有参与 现在我们夹夹埋埋公私营机构超过6000个了。其实今天我们都会再，我其实本人都会跟譬如说零售业啦，都有很多零售業的朋友支持，有40多位不同的業界咧，咁我晏啲會同佢哋簡介呢個程式，咁亦都即場可以同佢哋登記嘅。咁另外咧就係、一啲譬如話有好多同市民嘅個人服務有關嗰啲啦，譬如話啲美容院啊，或者係一啲有好多譬如話做呢、這個按摩啊、收甲啊呢啲，其實全部咧我哋都歡迎佢支持我哋個計劃。對佢哋嚟講好簡單嘅啫，即係佢提供個場所嘅資料，咁我哋做咗一個場所指定嘅二維碼咧，咁佢喺佢個場地度張貼，咁啊加埋一啲宣傳嘅一啲我哋嗰啲單張啦，咁樣咁啊鼓勵啲佢哋啲客户咧嚟到之後下載個我哋嘅程式就可以即刻使用。 公司型加埋6000啦，有冇得拆開㗎？會唔會大部分其實都係公營就而家？ 初呢就政府場地當然會比較多啲，因為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呢就同我哋政府部門一路咁樣增加啦。咁但私人場地我哋都有講緊係接近2000個都會係而家已經係登記咗，咁亦都陸續會有嚟嘅。咁的士嗰度我哋而家 就一開始就已經可以將18,000個的士，我哋全部可以直接使用我哋嗰個安心出行嗰個應用程式噶啦。 嗯，即係6,000個場地都會有個二維碼喺度噶啦，就去到就得噶啦。好啦，另一個關注啦，就係私隱嗰啲嘅，咁啊再解多次呢個，之前都答過多次，可能你都 係係啊。咁我哋當然啦，即係明白，即係我哋研究好多唔同嘅方案嘅時候咧，都係將市民嘅私隱咧，即係或者嗰個關注咧，擺喺首位。咁所以我哋而家設計呢個程式咧，基本上咧就係一個冇中央系統嘅一個程式嚟嘅。 嗯， 即係話咧，所有嘅數據同埋所有嗰個操作咧，都係喺嗰個應用程式嗰度發生。 嗯， 咁你譬如話掃描咗個二維碼之後，嗰啲記錄咧就只會係加密儲存喺嗰個用戶嗰個手機裏邊。 嗯， 咁咧就亦都唔會話去上傳去任何一啲中央嘅數據庫。咁而嗰啲 data 咧，譬如話一個月內，即係大概我哋而家就定咗係31日啦，咁就會自動消失㗎啦，自動取消，咁咧就就希望咧就可以盡量保障市民嘅私隱啦，咁亦都唔需要登記嘅，佢即係一開咗個程式就即刻用，亦都唔需要話咩輸入自己啲資料啊、聯絡啊嗰啲做登記咁樣。 O K， 即係而家就資料就儲喺電話度啦。咁萬一某個人啊，佢真係突然間收到個應用程式通知話，我同嗰一個確診者喺某一日、某段時間、某個地點係有交集過嘅，就算係咁樣，政府都唔知係咪？ 政府是不會知道的，不過呢當然我們會在個程式上自動有一些健康資訊給他。 嗯， 那一般呢其實我們跟衛生防護中心研究呢，就是其實那些他都不是說一定是一些緊密的接觸者，因為防護中心裡面本身也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追蹤的一些方法或者一些程序呢，就去找回一些緊密接觸者的。那其他一般市民他收到這些通知呢，那一般就是說你留意一下自己的身體狀況啦。如果真的有不舒服或者有這個症狀的，一定要看醫生啦。而政府現在也有很多免費的一些檢測的服務的，在我們所有我們60多個醫管局和這個政府衛生署的一些那些 outpatient clinic 啦，就是我們那些那些門診服務嗰度咧，都可以免費俾你攞個樽咧去做個檢驗，咁啊等你安心咁樣。 OK， 好。嗱呢樣嘢做得嚟，我諗好關鍵都要多人參與先發揮到最大嘅效用啦。 冇錯，冇錯。 你哋估計有幾多人下載咧？下個禮拜可以開始啦。 下個禮拜一就可以下載，咁當然啦，越多市民一齊下載、一齊支持咧，咁嗰個效果就會越好啦。咁我哋暫時因為由於呢一個咧係一個自愿參與嘅一個項目，我哋就冇話定一啲咩指標嘅。不過我哋會努力向唔同嘅市民同業界推介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一齊合作，市民亦都可以透過大家即係記錄低自己嘅行程咧。咁呢個就我哋覺得都可以係又幫助到自己，又幫助到身邊嘅人嘅。 嗯，會唔會有啲咩誘因啊，俾大家可以更加積極參與啊？ 我哋就我哋而家暫時就做好，希望做多啲宣傳推廣啦，透過唔同嘅渠道啦。咁譬如話頭先我哋講，如果好多場地都支持參與嘅話咧，咁佢喺佢個場所度貼嗰個二維碼咧，咁其實都係一個宣傳嘅效果。咁頭先主持人你講嗰啲，我哋都會研究嘅，即係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即係同啲場所有一啲嘅合作。咁啊，睇下可以如果佢嗰啲用客户下載嘅或者係使用嘅時候咧，有冇一啲優惠俾翻佢？咁呢個我哋會積極研究嘅嚇。 嗯，好啊，好，咁多謝曬你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黃志光嘅介紹，多謝曬你。黃志光咧就係副政府資訊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介紹緊安心出行的應用程式，下個禮拜可以下載㗎啦。大家聽到啦，就仔細聽多次啦。咁有幾大嘅作用咧？你會唔會參與咧？一齊傾下喎，1872311 1872311。另外頭先啊，喺肺炎疫情之外，大家關注咧另一個就上呼吸道感染啦。而家就話幼稚園都要停課14日啦。咁大家點睇？打嚟講1872311，電話旁邊又請位幼稚園校長傾下先。咁佢亦都係教協嘅理事嚟嘅，有關淑玲校長喺電話旁邊嘅。早晨，關淑玲。 系早晨， 系啊！聽到今次安排話要停課，你點睇啊？停面授課啦，停面授課呢個你點睇？ 係咁都冇辦法啦，因為都係為咗小朋友嘅健康為大前提啦。因為呢個禮拜都睇到即係個個案數字不斷增加，咁啊有個別學校都係即係爆發咗，咁啊即係我哋都有過往經驗，咁又即係撞啱依家香港都係有疫情啦。咁我諗穩陣起見，為咗小朋友嘅健康、教職員嘅健康，咁我諗停課安排即係都迫於無奈要接受噶啦， 係。今年你見到係咪幼稚園都特別犀利咗啊？還是係以往可能都有啲人又驚，即係可能冇疫情咧，就未有咁關注，冇咁多報出嚟咁樣。你見係近距離觀察係點咧？ 我諗個別學校啦，因為要睇學校嗰啲防疫嘅措施啦，咁、如果以依家疫情之下，其實我諗家家學校都係加強消毒啊，衞生清潔非常注重啦，同埋都係會通知曬家長啊，同埋小朋友教職員啊，我哋都係按教育局同埋衞生防護中心嘅指引咧，去跟足即係做嗰啲措施啦。咁如果咁強嘅措施之下都感染嘅，咁啊真係可能有漏洞啦，咁、但係即係我哋知道有啲業界朋友即係我。學校是做得挺好的，即反而有些老師反映說啊，病的小朋友是少了，反而因為大家戴口罩、所以就我想都要好看個別學校的措施的安排、 但整體來說是不是都即證實了有不足呢？這個一個很強的證據呢？ 咁我谂都系啦，即系呢个都系一个警号啦，大家都要留意咯。 咁点啊？今次停一停，咁你哋会唔会即系譬如教育业界里边都要谂下点样执翻好啲呢啲嘅措施咧？即系停完翻嚟，如果又系咁，原来嗰个防疫都系做得不足嘅话，都唔掂喎。 係，咁我諗都要即係再加強睇下邊啲位係即係再好啲，即係大家都係從經驗中去即係去學習啦，去攞個經驗點樣邊一方面去處理得好啲。譬如係咪小朋友啲口罩即係成日掹落嚟啊，處理得唔夠好啊？咁我諗依度學校都要有個即係平台去即係同教職員去商討翻，即係點樣處理得好啲啦。 其實咪真係㗎，係咪真係啲即係大家想象都小朋友好難帶得好，你眼見係咪都係嘅，都掹落。 我諗個別 一間間 但是我又看到譬如有些很小的小朋友譬如你即是報名讀書的小朋友很小的 M 班那些呢他們都戴口罩有些是戴得挺好。那我問家長啊小朋友都很乖、沒掹過口罩啊。那即是有些家長都反映說疫情之下其實小朋友都適應了即是半年都要戴口罩。那其實我想都是個別小朋友啦是啦。 現在還沒有茶點那些即是會不會吃東西還是沒有我都不知道。 教育局即是初頭九月尾即是回覆回那個面授課堂的時候咧，佢出咗指引咧，系可以進食，咁但系咧就要跟足佢啲程序指引去做啦。咁但系我知道有啲個別學校穩陣起見咧就唔好食嘅，有啲就可能淨係飲水嘅，咁有啲嘅可能都係照翻平時嘅安排，都有茶點啊，有水俾翻小朋友去進食嘅。嚇咁所以即係大家都係即係睇翻學校校本嗰個安排啦。 食嘢嗰下做得足唔足咧，就係好成日懷疑呢啲位係危險位啊嘛。 是危險啊，但是所以如果做要食茶點的時候就要跟足即係教育局的指引去做的啦，是啦。 好，咁而家決定啦，就要停課14日啦，星期六開始。對學校的影響是點呢？老師的影響是點呢？又要回去上網上授課啦，係咪都係？ 今次就叫做兩個禮拜啦，咁就即係啲嘢就都處理到嘅，咁都可能即係有啲學校都會拍片啦，咁可能數量就唔會多嘅，因為都係兩個禮拜啫。咁工作紙啊、學習材料啊，咁老師其實即係我哋都會預備定嘅，因為即係下個禮拜嘅嘢，其實我哋一早都已經開會啊，共識咗。咁係即刻要諗一諗啊，派啲咩俾小朋友啊，要處理啲咩啊，咁即係都有啲嘢係要即時去大家要協商咯嚇。 咁但係你都有經驗啦呢、這個，所以就都 叫做係啦，都容易處理到。 但係遇著呢一群嘅幼稚園學生，會唔會即係之前都已經有啲影響咧？即係之前都停咗一大輪啦，而家開翻冇耐又再停翻，咁嗰啲追唔追到嗰啲啊？有冇所謂課程追嘅幼稚園我都唔知道有冇課程追。 其實幼稚園課程咧即係又唔似中小學太過緊張嘅，咁即係都有個空間去協調，咁同埋即係今年疫情之下，其實好多學校都協調咗㗎啦。譬如即係我同老師去開會都會諗下啊，舊年去到冇咗半個學期，今年有啲嘢我哋都調節咗，都減咗啲啊，同佢哋温翻即係上個學年即係損失咗冇正式學習嘅嘢，咁其實都有啲調節㗎啦。咁所以即係個空間係有嘅，我相信嚇。咁、但係就即係你話疫情之下，即係都有啲嘢要去處理啦嚇。咁、我哋即係都要幫小朋友幫小朋友咧去鞏固翻個學習，希望都係即係透過即係我哋嘅支援去盡量去幫到小朋友啦。 有啲講法就話咁嘅，即係做得多呢啲網上授課咧，翻嚟之後見到學生嗰啲嘅學習嘅差異咧，似乎會闊咗啲嘅，可能大家喺屋企。點樣做網上嗰個差異會大啲啦？會唔會再拉闊啲啊？呢啲還是有冇呢個現象啊？其實 係，其實我哋就即係啲學習材料啊、教學片就俾咗家長嘅。 係。 咁我哋翻嚟都會再鞏固嘅。咁希望讓家長放心，就唔會俾佢覺得啊，即係學校將個責任啊、教依啲嘢即係推曬俾家長。我哋亦都唔想家長咁大壓力啦。咁、所以我哋都盡量調節。咁同埋就concern 就係小朋友個情緒啦，因為始終佢哋九月尾嘅時候，即係今年已經冇得九月一號開課啦。即係嗰陣時都要停。咁其實小朋友都有啲失望嘅，佢哋好期待翻學。咁啊，依家叫做翻定咗，啲新 K1 即係亦都過曬個適應期，適應到學校嗰個生活啦。都大家都好開心嗰個校園生活之後，點知依家又停課咧？我諗小朋友係有啲失望咯，同埋可能翻嚟之後都有啲小朋友可能即係 K1 最細嗰啲小朋友咧，可能即係適應方面又要有啲可能要重新嚟過啦。 尋日出咗呢個消息之後，聽到家長嗰邊反響係點啊？又 家長都係即時問，即係學校啲安排啊，係點樣啊？咁佢哋都即係都冇辦法，都係我哋要跟住即係教育局嗰個公佈去做㗎啦，係啦。不過就即係上晝嘅時候已經有啲家長就收到個信息話啊會停課喎、咁但係即係官方又未正式公佈嘛，佢去到下晝先公佈。咁所以好多時呢啲位佢哋就好緊張，會打嚟學校問查詢。咁但係我哋又未有清晰嘅指示，咁就唯有都係答家長話啊，留意住即係新聞的公布啦，政府的公布啦， 所以他是星期四公布，星期六開始停啦，就你覺得安排夠不夠時間，信息清不清晰？ 都是有少少趕急啦，咁但係叫做好過冇啦，都仲即係其實琴日知道即係收到資料可能會停嘅時候，咁我哋都即刻開會協調一啲嘢㗎啦，咁出定通告啊，咁話俾老師聽今日有啲咩派啊，準備定啊，咁即係都叫做有琴日放學嘅時候即刻準備定，咁今日翻學嘅時候即刻就處理埋咯，咁都有少少趕急嘅係。 OK 好，咁多謝曬關淑玲校長先講到清楚，你幼稚園嘅睇法俾你聽，多謝曬你啊！關淑玲校長係一位幼稚園校長啦，亦都係教協理事嚟嘅。講到有安心出行嘅程式，下個禮拜可以下載啦。另外，幼稚園禮拜六開始停兩個禮拜嘅面授課，大家點都可以打嚟一齊傾嘅，1872311，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对部分中国企业进行投资。华盛顿认为受影响的企业是由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路透社报道，这些企业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监控设备制造商海康威视。香港立法会四名议员被取消资格，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形容中国共产党利用扭曲的爱国主义剥夺自由和民主的要求。蓬佩奥表示，推动这些行动和政策的人士将需负上责任。另外，加拿大移民部长门迪奇诺透露，香港年轻人可更容易到当地读书和工作。他向路透社表示，过去三年在加拿大大学毕业的学生可以提出在当地申请工作，并提供更便捷的途径，以便取得永久居留。门迪奇诺又向路透社表示，会加快他们的配偶和子女到加拿大的程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再次要求外国政客立即收回干预香港事务黑手。发言人不满外国政客诋毁全国人大常委会涉港决定，表示从政者后中国家并非中国独创、香港独有，而是公认的国际惯例，各国皆然。试问哪个国家会允许分裂国家、颠覆政权、勾结外部势力的人担任议员等公职？发言人又质问哪个国家会放任议员背叛誓言、违反法律而不承担法律后果。少数外国政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双重标准，强调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少数外国政客动辄拿中英联合声明来讲，试问哪一条、哪一款赋予外国干预香港事务的权利？

2020年11月13号新增23宗确诊，6宗本地感染未知源头。 幼稚园及幼儿中心暂停面授课堂两周。 再有教师被取消注册，教育局称教学内容明显严重错误。 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部分中国企业。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因为话爆发有上呼吸道感染啦，咁啊见到教育局最新决定咧，就嚟紧咧幼稚园咧就会停面授课14日嘅呢个安排，大家继续打嚟倾啦。另外香港嘅肺炎呢方面，新型肺炎嘅疫情咁，见到寻日23宗确诊，16宗输入，7宗本地，6宗源头不明。升翻個數字，大家點睇？打嚟講，1872311。留意到六宗源頭不明裏面咧，有五個都係司機嘅，四個係的士司機。講講嗰四個的士司機係點先啊？一個77歲嘅，就住喺長沙灣海麗村，多數喺黃金商場附近交更嘅。有個68歲嘅司機住元朗嘅，不過話近排退咗休啦，冇乜揸的士嘅。63歲嘅一個男子就住喺西營盤，上個禮拜六咧就去過新世紀廣場一間酒樓，今個禮拜一咧係最後一日開工嘅揸的士方面啊。另外69歲嘅的士司機咧就住喺上水嘅，逢135翻工大圍交更嘅。咁啊，見到咁多的士司機，又擔心佢哋可能接觸好多人喎，每一日。咁究竟業內嘅情況係點樣咧？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分會的士司機分會主任何志強一齊傾下。早晨，何志強。 係，早晨，葉生。 之前都有聽過的士司機群組噶，咁而家又嚟一波咁樣四個的士司機確診，你點睇啊？ 最主要咧就係清潔問題啦。一來，的士司機每日接觸嘅人係比較多，二來咧就係因為防疫，因為個檢測工作咧唔係咁完善，所以咧都係會即係做司機方面咧，亦都係要注重清潔車廂啊工作。 你第一句就話清潔問題，咁啊講多少少個清潔問題喺邊度啊？ 即係譬如咧，去到啲高危地方咧，有乘客落咗車之後咧，最好咧就清一清潔個車廂，即係保持車廂清潔。 而家做得足唔足嘅呢啲？有冇做嘅？ 其實大部分司機都有做噶啦，大部分司機都有做噶啦。 做清潔係包邊啲嘅？通常做啲咩嘅？ 最主要咧就係車廂入邊啦，門啦、扶手啊，各樣咁樣。 咁咪抹下佢噴酒精定係點啊？ 噴嗰啲消毒药水囉，最主要就係、 但有时都忙喎，司机大佬都客博客咁样，好难中间做喎、又的确。 所以最主要原因嚟讲呢，就司机要自律囉，即係做嗰个新一轮嗰个免费病毒测试囉。最主要就係、因为政府呢已经係喺呢一个特定群组里面呢已经係第三次叫我哋前线司机去做㗎啦、就我都亦都喺呢度呼吁呢，各个前线司机呢应该係去做呢一个特定测试嘅。 因为呢，见到运输署就话寻日开始至1月18号啦，为的士司机要提供新一轮检测服务嘅。但有啲讲法又话啊，不嬲司机大佬对呢啲反应都一般嘅啫。上几次你见点嘅系咪都系一般嘅反应都？ 反应都系一般嘅。唔係至到1月18号，係至到11月18号。 11月18号唔 係。係啦，11月12号至到11月18号嘅。係。就今次里面嚟讲呢，都係有四个臨時派发同埋收集样本嘅地方。即係比上次係少咁啲嘅。因为呢，以运输处就讲话呢，因为呢佢嗰、那个就嗰啲人呢就走咗去社区测检中心。所以咧，未學上次咁樣咧，咁多地方派發呢一個樣本瓶。 咁今次咧，今次係點做？ 今次亦都係學上次咁樣咧，有譬如有四個地方氣站咁樣派發嗰啲樣本瓶。咁跟住咧就係、做一個自行採集呢個心頭退樣本咧，就係、交翻。做一個檢測。咁上次嘅同上次嘅一樣。 咁如果一樣嘅方法，咁以往都唔係太反應熱烈，咁今次會唔會又係咁上下？還是司機見到啊，真係有啲 有啲同行都中咗，咁會多啲人驗咧？你點分析咧？ 會噶，因為咧，如果有啲同行中咗咧，有啲司機都會驚嘅。我都希望啲前線司機咧，多數都係去做一個檢測工作。 嗯，有 咧，如果係，同埋咧，如果有啲誘因咧，令到前線司機做咧，就更加好。 嗯，例如咧，有啲咩誘因你會建議啊？ 例如就睇下咩，因為前線司機嚟講咧，就可能會繁忙啲。如果你話有啲咩贈品啊、各樣啊，令到前線司機可以啊咁樣，更加好。同埋咧，今次嚟講係唔自愿性質噶嘛。如果即係可以做到好似全民檢測咁樣，強制性嘅咁就好啦。 我哋支持強制做嘅要。 就系唔系强制性，所以咧就好多司机冇去做咯。 嗯嗯，其实有几多成都有参与啊？你所知上两次， 我谂都有。以我所知，应该系有三四成到啦。 嗯嗯，如果、所以都唔理想啦，呢、這个数字觉得希望就 对，咁啊希望佢如果全民检测嚟讲啊，起码揾到个源头，即系揾到啲隐性病患者，咁啊及早医治，唔会扩散出唔会扩翻出去啊嘛，最主要原因嚟讲。 咁而家我想问司机大佬，听到呢啲消息之后，有冇啲咩唔同嘅习惯改变？以前又再上一波啦，又系话特定去某啲茶餐厅，大家中意聚埋食嘢咁嗰啲嘅，有冇变啊？而家呢啲生活习惯， 我谂变嚟讲咧都唔会大变， 都难啊嘛。 系啦，最主要原因咧，一来聚开，二来咧，我谂就即系前线司机嚟讲咧，即系希望佢咁样。依足政府嘅通告咁樣，或者食完嘢啊戴翻口罩咁，即刻就算傾偈嚟講咧，都係戴住口罩一齊傾偈咁樣咯。 做唔做到啊？ 大多數司機我諗會做到嘅。 頭先你提個誘因嗰樣嘢啦，嗱點樣能夠吸引多啲司機參與檢測啦？你就話一係就直情去到強制啦，咁啊百分百一定要做啦。另外之前有個叫的士司機抗疫檢測名牌計劃嘅，咁啊等大家知道邊啲有檢測嗰啲幫唔幫到手，還是都差唔多都係。 其實好嘅，因為佢做咗呢一個深喉對樣本測試，即係測試咗之後咧，就會政府咧就會有個短信通知你。喺手機裏面通知你，譬如冇問題嘅，呈陰性嘅，咁你可以攞個手機短信咧，就去到啲工會啊、商會啊，做一個的士司機抗疫嘅檢測名牌。 嗯， 那個名牌咧就寫咗你嘅姓名、你嘅司機證號碼，同埋你幾時檢測，係。收到新型冠狀病毒測試呈陰性，即係冇問題嘅結果，即係擺喺車廂裏面，等啲乘客睇到見到，哦，呢、這個司機都測檢到嘅，係啦，測試咗嘅，咁樣冇問題嘅。 係啦，有冇吸引力咧？會唔會司機因為想攞個牌，等啲客又放安心啲，多啲上佢架車而參加檢疫咧，還是分別不大咧？係見。 其實對業界嚟講都好嘅，希望即係我哋有個牌，咁司機有個牌，咁成日上車都安心啲啦，唔好成日話的士司機係即係的士呢一行係高危行業啦咁樣。 我明白係好，咁但係就係講有幾大吸引力啫，有冇會唔會多啲人因為咁樣而專登去驗一驗攞翻個牌啫？見到多唔多？ 都有少部分嘅，都有少部分嘅。 OK， 即係。聽你咁講都唔算好多啦，係嘛？少部分。好啊，咁啊，睇下大家仲有機會嘅，啲司機仲可以去做檢測嘅。運輸署就話，尋日開始至到，多謝你指正啊，11月18日啊，都有呢個檢測服務嘅。咁大家司機大佬有需要就可以揾翻相關部門去處理啦。多謝曬你先啊，同你傾咗先，何志強，多謝曬你啊。何志強咧就係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分會主任啊，講下的士業界點睇咧？有四個嘅的士司機而家初步已經證實咗確診啦，咁仲話源頭不明添，咁大家點睇的士行業？可以講打嚟講啊，18723111872311。睇數字呢兩日多翻，咁究竟整體形勢係點咧？都要請翻專家傾下先。請嚟有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一齊傾下噶。早晨，許樹昌教授。 係，早晨你好。 睇翻近兩日嘅數啊，尋日就7宗本地個案，6宗不明源頭；再前日3宗本地個案，3宗都源頭不明嘅，會唔會去到第四波啦？我哋其實 這個可能性都存在嘅，因為你睇到佢嗰啲源頭不明個案咧，都係喺唔同地區出現，咁呢個係令人擔心。 即係成日都話睇個比例嘅，教授之前講，咁而家如果淨係計本地啊，10宗着咗9宗啊，呢兩日都係本地源頭不明嘅，咁風險係咪真係好高咧？ 源頭不明比例越高個風險就越高，因為你好難追溯佢嗰啲緊密接觸者。 嗯，咁如果而家你兩日計十宗本地着咗九宗，咁咪風險好高咯，即係。 咁我哋都要多少少時間啦，因為睇下跟住會唔會可以撳得低啊？譬如你嗰啲高危群組，即係即刻盡快做測試，將嗰啲係陽性嗰啲係盡快隔離咗佢，唔好俾佢再喺社區擴散。咁而家大埔區嗰啲高危地區亦都係即係做緊測試，都係同樣目標。 咁所以睇落去，你估計未來一個禮拜啊，究竟嗰個發展會點樣咧？走勢會唔會都有機會一路再升上去咧？ 都要多少時間睇啦。咁你睇到第三波早期都係一樣嘅，佢個數字突然間單位變雙位，跟住就好快係高雙位一路三位。咁源頭不明個比例又亦都會高，同埋喺唔同地區出現。咁所以要多少少時間去觀察。 但初步睇落會唔會都似頭先你講第三波開頭嘅時候而家？ 如果呢兩日睇落去咧，就真係令人擔心可能會發生。 仲要遇着是那些的士司机，会不会更加担心呢？好像见很多人接触很多人的。 是啊，那四位的士司机都是不同地区，他们又接这么多客，你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感染，也都会不会又感染到乘客啊，这个都是要要追索。 另外又有话啦，有啲报道就话其中一个不明源头人士咧，就是一个宽频公司嘅员工嚟嘅，佢啲活动都好丰富，去过个300人嘅婚宴啊，又去过不同嘅地方食嘢啊，接触过又好多都系一啲教师啊、学生咁样，咁嗰啲会唔会又担心咧都？ 都会噶，咁近排嗰啲措施系放松咗，咁多咗人出去消费啊，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代价嚟嘅，因为。各地政府都是的，你一放宽啲措施就自然啲市民就参加好多啲社交嘅活动，咁所以个风险又会高返嘅。 咁所以又係嗰句啦，返我哋嗰啲社交距离措施会唔会太早松呢？还是呢个时候又要諗下係咪收返緊呢？你会点睇呢？ 暂时呢就主要都係的士司机呀同埋大埔区嗰度有啲群组出现，咁其他嗰啲就要多少少时间观察。措施嗰度就一定唔會再放鬆嘅，我相信短期內，甚至乎睇住個疫情發展咧，甚至乎可能會慢慢會收翻緊都唔出奇。 頭先你提過啦，的士司機其實嗰啲算唔算群組啊？嗰啲其實佢哋係好似又冇乜交集喎，但係咁啱又出曬一紮都係的士司機啊，係咪？定係點樣形容啊？呢應該 啊，佢而家都開始即係琴日都係四位啦，咁你跟住睇清楚會唔會再有的士司機受感染咯？咁因為始終佢哋都有部分可能要交更啊，咁會一齊食嘢啊，咁所以嗰個風險都存在嘅。 頭先都講過啦，都會憂慮嗰個疫情未來個走向啦。我見有啲研究又話，而家今次呢一波或者呢一排見到嗰啲病毒株咧，就同尼泊爾輸入嘅病毒株相似嘅。咁其實可以睇出啲咩㗎？從呢個傳染病學嚟講？ 嗱，呢個係做嗰啲基因排列睇到出嚟嘅，咁係廣大啲同事同埋理大都有做。咁喺九月中開始咧，就有20-30位個案咧，都係同尼泊爾翻嚟嘅人士相關嘅。咁就其中佢哋喺尖沙咀嗰啲酒店就有一排做檢疫啦。咁當時咧就第二個樣本就係第10天攞嘅。咁就提早比正常提早咗2天。咁可能你早咗咧，會留咗一啲遲發病嘅人嘅。咁另外有個73歲女士就係兩個樣本陰性，咁就佢後期有病徵就唔通知衛生署咯。咁但係完成咗14天嘅檢疫，佢又出咗去社區去咧油麻地，咁就感染咗個仔同個新抱。咁呢個個案都可以係咁樣帶出去社區 嘅。即係起點都係輸入㗎啦。咁如果係真係咁嘅話，係咪即係？揭示出我哋有啲位置可以做好啲咧，防輸入方面。 輸入嗰方面，我哋而家就最緊要係機組人員同埋嗰啲豁免人士咧，都係要小心處理咯。咁而家佢都係應該係喺機場嗰度等埋嗰個結果，然後先俾放佢哋走嘅。因為如果以往咧，你係留咗樣本，等於可以機組人員同埋病史可以翻屋企先。翻屋企嗰個過程，佢可能感染個司機啦，亦都翻到屋企可以傳俾屋企人。再傳出去社區，咁而家我知道喺機場佢嗰、那個佢哋試緊嗰個快速測試，就加埋嗰個基因提取，即係兩個步驟一齊做。咁應該下個禮拜就知道咧，究竟佢同嗰個傳統嘅 核酸測試咧係咪相近嘅結果？ 嗯，即係 相近嘅話， 嗯，正確。 五廿二分鐘就可以做完嘅喎。 嗯， 變咗機組人員領事都應該可以等埋嗰個報告先走。 嗯，所以暫時睇落係咪都輸入呢一環都夠嘅？你嘅意思係，定係有啲嘢仲要再做多啲啊？ 同埋而家嗰個出報告嗰度就轉翻去第十二天啦。咁、最緊要係出到報告先至俾嗰啲檢疫人士就離開咯。就千祈唔好好似最近有一班話。出咗去14日，食緊魚蛋粉之後，先話俾佢聽，第二個樣本係陽性嘅，跟住又要捉翻入去咁樣。 好咁嗱，翻翻啦。頭先講輸入嗰個情況，可能喺尼泊爾嗰度嚟啦。其實輸入同的士呢個行業有冇關係嘅咧？會唔會即係容易啲的士司機容易接載到，係一個位容易入到嚟？ 有可能㗎，因為雖然話嗰啲航空公司咧，佢應該有車係接啲員工走嘅，但係。佢翻咗屋企之後，你都唔排除佢會坐的士去其他地方噶嘛。 嗯， 咁所以其實的士司機喺疫症嚟講咧，都算係一個高危行業嚟。 嗯，頭先有業界提過，不如強制驗先啦。而家自愿驗就的士司機都未必個個走去驗，你點睇咧？ 呢個如果睇下個的士司機反應啦。如果譬如跟住嗰啲幾日都係多咗的士司機有感染，而佢哋驗嗰個反應唔好咧，咁真係要考慮咧，可能要強制驗。 另一个啦，就讲到而家除咗关注新型肺炎咧，仲嚟多个上呼吸道感染，就学校嗰度爆得好犀利，所以教育局都话要停课。咁我讲下而家系咪真系爆得比往年犀利咧？其实， 其实一般咧，如果你以往嗰啲流感季节咧，好多时爆先咧，都系嗰啲小学啊、幼稚园啊、幼儿中心佢哋都会爆先。 嗯， 即系始终小朋友嗰个个人卫生就唔系话经常可以做得好。咁、你遇到啲天氣轉涼咧，呼吸道嗰啲病毒又會活躍啲，咁所以今次見到個有爆發咧，都係反映到咧係可能部分嗰啲細路仔咧就冇咗家長或者老師監察嘅時候去玩咧，就可能即係口罩啊冇口罩啊，跟住就會受感染。 嗯，但學校裏邊應該有老師睇住嘅都，係咪呢環即係鬆咗咧？ 最近就多咗啲活動，可能啲家長帶佢禮拜尾出去好多啲活動啦。咁、你玩嘅時候，細路仔會忘形噶嘛。 即係往時嘅跡象，頭先你話爆係爆學校先啦，小學呢啲先啦，係咪通常跟住就可能蔓延到去成人嗰啲都有機會嘅？香港個風險又點咧？ 咁佢而家嗰啲咧就係、啲上呼吸道嘅病毒，係啲一般傷風嘅感冒嗰啲傷風嘅病毒咧就。通常就比較短暫啲嘅，咁、當然啦，如果細路仔有受感染咧，佢係可以帶翻屋企，感染屋企人啊、外佣啊、父母啊，呢個都可能會發生嘅。 但係香港要去到即係再多翻層面，有傷風機會高唔高啊？你覺得？還是大家而家成人都做得呢環都可以嘅，應該比往年應該會低啲啊嘛？ 如果啲大人咧，一般嗰個個人衞生做得好啊嘛，所以其實戴咗口罩之後，其實。啲普通科醫生都少曬生意，呢、這個反映到咧，其實都少咗人會有啲傷風嘅症狀。 而家政府就話要停14日啦，幼稚園嗰度你點睇咧？係咪有需要行到呢一步咧？ 都要嘅，因為突然間你咁多學校有爆發，成牽涉到成千幾人，咁暫停14天呢個係一個好正確嘅做法，令佢可以截斷咗個傳播，同埋係學校可以做個清潔啦。 好，最後想問埋啦，而家政府又都諗緊想鬆一啲嘅，譬如旅遊氣泡同新加坡傾好啦，嚟緊都會做噶啦。咁但疫情又咁樣反覆，你覺得整體會唔會為香港帶嚟一啲風險，或者為人哋帶嚟一啲風險咧？你點評估係咪一個時機要做呢樣嘢咧？ 嗱，呢個旅遊氣泡佢都有個機制嘅。咁如果你嗰個連續7天嘅來歷不明個案係超過5個咧，佢都會暫停嘅。咁新加坡咧，我都睇過佢網上啲資料，佢而家都係單位數字嘅，每日個確診數字，即係佢個量都唔係話特別高，咁同香港可以話係對等。近排可能香港仲要差過佢添。咁所以如果係試行嘅話，加上係限制咗人數噶嘛，咁又做咗3次測試，咁佢對香港個風險就唔係咁高嘅。 OK， 好，咁多谢你先啊，许柱昌教授同你倾到先，多谢你啊。许柱昌咧就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啊，头先一路讲紧疫情啦，新型肺炎又好，上呼吸道感染又好，听下听众嘅声音先，1872311有啊，廖先生啊，廖先生你好， 你好早晨啊， 早晨廖先生，系你好你好， 我想讲讲就话的士咧应该就都系同埋香港市民都系全民啦，啊强制检查好啲，点解咧？因为乘客咧自己有时有咗佢个。 有咗隱形，佢自己唔知冇病徵咧。 嗯， 咁啊，要惹咗我哋司機，我哋司機每日即係車好多客噶嘛。 你都係司機大佬係咪啊？ 係啊係啊。 哦，你的士司機都係。 係啊，咁我意思係話，如果你全民強制檢測咧，咁啊抽咗出嚟嗰啲隱形病患者咧，咁佢就唔知嘅。但係如果抽咗出嚟咧，咁就可以變咗又容易又會，我哋發覺有啲零感染，就唔會日都今日三四宗，今日十幾宗。咁樣變咗全香港市民都驚嘅，係咪啊？咁如果你嗱，仲有一個樣嘢，如果咁林鄭月聽到嘅時候，早就話即係整個法例咧，全民強制檢測。如果你唔驗咧，即係政府俾$10,000你，俾我罰$10,000，然後揾出嚟，咁大家咧有個共識咧，就全民去檢測，咁將個零感染咧就冇咗佢。如果唔係咧，我哋通關又難，我哋去外國玩又難。我哋真係好難嘅，即係你喺廿七都驚啊！ 明白， 我哋揸車都驚噶， 係 咪先？ 我想問下，而家啲乘客上車都強制戴口罩噶啦，做得足唔足噶佢哋？ 足，非常之足。但係問題咧，有個問題就係、是、我哋有時醫院佢有啲病出嚟，我哋都要車嘅。 嗯。 咁但係問題，我哋都會清潔車廂，因為用一早有我啲幾同學有1:49嘅，即係嗰啲滑水溝水，即係日日洗下佢。如果唔係咧，即係嗰啲人，即係雖然我噴咗嗰只乾燥梅啊。 嗯。 就是、一年有效，但問題我哋都應該要再用1:49嗰個漂水咧，再清潔啦，咁大家就會放心啦。啲手門啊、病嗰啲咧， 日 都接觸咧，就即係要咁，唔係咁，大家都唔掂咁樣咁啊啦。 O K， 翻落去之後，大家都會好驚，係咪啊？ 係政府又話有得再驗嘅一位的士司機，你會唔會再去驗啊？聽你咁講，你都緊張喎。 係啊，驗咧我就會驗得，我驗咗一次，其實我最後嗰次咧19號咧驗咗一次啦。政府話全民檢查啦，我驗咗一次啦，冇問題嘅。 嗯， 但係你，我覺得要大家要公平啲，全香港市民咧強制檢測驗，我又驗冇用㗎。我講緊你未必知道啲我係有冇喎，你係驗都冇用㗎，係咪？啲全民大家一齊去驗，即係俾個決心。如果俾個即係俾個罰款啦，如果你唔係罰咧，啲咁樣人都懶你嘅，有咩私隱根本冇私隱㗎。我又唔會有咩私隱去俾大陸。第二咧，我哋去驗咧好方便，香港整個全香港最好嘅。我哋體育館嗰度，北角體育館上去。5分鐘搞掂，唔使排隊，又乾淨又清氣，好好 嘅 我覺得。 好，多謝曬廖先生一位的士司機嘅意見，咁啊話司機驗之外，全民都不如強制檢測啦，咁一齊清零先最好嘅。多謝廖先生嘅意見。 動物絕種，信報報導。 明報嘅報導就提到，跟進呢個個案嘅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表示，該教師入職之後先至得知要任教常識科，歷史知識確有不足。他說教師事後已經道歉和重錄教學片段，反問局方為何不能夠讓教師通過進修變成好老師，而是以取消註冊處理。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說，涉事教師扭曲史實，教學專業有嚴重錯誤，又說很多人都知道鴉片戰爭是什麼一回事，認為該教師課前閱讀教材就能夠避免犯錯。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新型肺炎疫情出現反彈，昨日新增確診再度維持雙位數達到23宗，有7宗是本地個案，6宗源頭不明，包括一名42歲香港寬頻的男員工。咁佢喺潛伏期間曾經係出席超過200人嘅婚宴，同埋到訪多區食肆。另外，昨日亦都有大約10宗初步確診，其中2宗係源頭不明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亦都話，近日的本地個案散佈全港不同地區，或者是屬於第四波疫情。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上呼吸道感染急速在200間學校大爆發，政府昨日宣布幼稚園和幼兒中心明天起暫停面授課堂14日，會再檢視情況，考慮是否延長。有家長認為，即使告假扣薪照顧停課的女兒，都不想她繼續上課中招。有校長就說，停課打亂了學校原有工作。衛生防護中心晚上表示，本港昨日新增50間院舍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染個案，當中9間學校涉及超過20人受感染，包括4間幼稚園、5間小學，遍及多個地區，單日多390人感染。東方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公屋輪候冊的平均輪候時間達到歷史高位。房屋署最新數字顯示，截至到今年9月底，輪候冊申請多達26萬宗，平均的輪候時間再攀升至到 5.6 年，創19年來的新高。房署就解釋說，輪候時間上升主要是與進陽村作檢疫中心以及輝明村被破壞，以致到單位延誤編配有關。 有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成员就认为，问题是源于新建公屋的供应量不足，担心未来的轮候时间或者会破六年关口。苹果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理工大学今个月收紧校园出入口管制，常务及学务副校长魏炳刚接受专访的时候解释，措施出于担忧市民纪念造成校园混乱。据知校方风险评估机制已经因应这件事第一次升到黄灯，亦及理大风暴一役，魏炳刚感触良多。他说不想集体失忆，大家表面继续生活，但内心的伤疤好到什么地步没人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多些沟通，回归正常。魏炳刚明年二月将会过当浸会大学出任新校长，下个月起休假直至到离任。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本地不明源头个案持续上升，散落在多个社区，第四波疫情大有一触即发的势头，但是就未见到政府推出果断的控疫措施。有研究指出，如果同时感染流感和新型冠状病毒，传染力是会增加两倍至到 2.5 倍。当局务必要严厉执法，绝对不能够错选经济而瞻前顾后，否则的话，每两至到三个月爆疫的循环会不断重演。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明报社评说，酒店的 staycation 群组出现，反映部分市民防疫意识松懈，来自高风险地区的获豁免人士个案就反映外防输入有漏洞。社评说，传播链没办法切断，旅游气泡随时泡汤，病毒强制检测有必要加快落实，安心出行追踪机制需要市民配合才能够发挥效用，各方应该积极参与。明报社评。 《蘋果日報》的評論就說，在立法會被殺之後，如何籌設民間議會是學者、政黨、市民都要考慮的當務之急。民間議會雖然不能夠直接影響林鄭月娥政府強推明日大嶼撥款、大灣區投票，但是與其做被溫水煮熟的青蛙，不如做鳳凰。評論說，立法會可以被殺死，香港是殺不死的，這個也是總辭的意義所在。《蘋果日報》評論。 大公報社評說，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作出決定，是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維護國家安全，維護香港特區憲制秩序的又一重要立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確立了擔任特區立法會議員的長遠規矩，將愛國者治港的理念制度化，有利於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大公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下大家啦。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道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咧，龙尾排到去石围角村嘅。咁就系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道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石围角村。另外啊。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洗衣街的交通意外就是啱啱清理好的，现在一带车龙有待消散。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较早前在洗衣街曾经有交通意外的，现在一带都是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屯门的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安定村对开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而红隧的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第一二线的交通意外同样都清理好了。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浙江街，而家市区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扫管窟一段车多，最后就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港有六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内的活动和运作， 所以我哋要好好善用绿色建筑，一起减碳。开阳设计，开少啲灯，使用低碳物料同再生能源，由起楼到使用都咁环保。首个网上香港绿色建筑周喺12月5至11日举行，上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站同我哋 team up， 创造零碳未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自从上个月底开始，都多间学校接连都爆发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幼稚园、小学短时间咁样传开去，咁即系话嗰啲预防新冠肺炎措施个成效有好大嘅问号，反映市民大众或者家长咧就真系放松晒嗰个心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0年11月13日，新增23宗确诊，6宗本地感染未知源头。 幼稚园及幼儿中心暂停面授课堂2周。 再有教师被取消注册，教育局称教学内容明显严重错误。 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部分中国企业。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在学校那里，特别幼稚园那里，就见到出现一些上呼吸道感染的爆发，所以政府就决定接下来就是幼稚园星期六开始就是停面授课14日的。咁尋日就被問到啦，中小學係咪都要停啊？食衞局長陳肇始就話咧，就留意到而家小學校舍上呼吸道感染嘅情況咧，比幼稚園都唔算大規模。加上咧，小學生嘅年紀大啲啦，教佢自理能力又有分班上堂，所以風險較低。咁佢就話會密切留意住感染嘅情況嘅。現階段都係諗先俾幼稚園同埋幼兒中心停課先嘅。咁呢個安排，大家講下你睇法啦。咁另外喺肺炎之下有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而今次亦都尋日見到啊，有4個不明源頭個案，其實原來都係的士司機嚟嘅噃。咁另外尋日總共就仲有其他一位司機咧，都係一個不明嘅感染源頭添。咁點睇啲情況咧？的士業做成點咧？1872131，聽下聽眾先。有黃生嘅。黄生你好， 系你好，系 早晨。 我咧就住系一啲防疫嘅措施有少少意见嘅。 好啊， 咁我觉得喺衣食住行啊四方面嚟讲啦，系嗰食啊同埋行啊两方面系即系更加系容易传播嘅。嗱，举个例啊，食咧就啲食肆啦，咁政府放宽到6个人一台，咁其实嗰啲6个人一台嘅时候咧，都应该中间有块透明胶板。加價嘅， 逐個人加價， 係啦，因為你譬如3個一面，另外3個另外一面咯，就算4個一台都係應該，我覺得安全計都應該要咁嘅， 嗯， 即係咁樣咧，係另外咧係食嗰方面咧，包括到有個浸大學生啦，最近咧就喺個酒店度參加一個200人嘅聚會，咁梗係牽涉到除口罩食嘢噶啦，咁我覺得依啲。政府應該唔容許嘅喎，係咪啊？嗰啲即係啲咁危險嘅高危活動係嘛？咁啊，另外行方面咧就係、是、例如係的士司機啦，佢應該政府亦都規定每一架的士都應該要係即係開窗嘅、啲窗係可以其實係自動化噶嘛，而家嗰啲的士大部分都係啦。咁你自己乘客規定咯，即係的士司機又要配合咯。即係你開咗窗嘅時候，空氣流通啲，咪可以減少啲嗰啲病毒嘅傳播啦。依啲係其中幾個例子啫。我希望即係政府可以執一執嗰啲小節啊。因為有時即係魔鬼就係在小節中啊。 是啦， 我想讲系唔多。 但我想问多一句，头先你提食同行咧，嚟紧政府都有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就关注两点咯。有啲食肆会参与啦，另外你搭车的士嗰啲都会可以记录低你嘅行程，咁嗰啲点啊？有冇帮助啊？ 嗰啲都当然都有佢嘅意义喺度嘅。咁当然佢亦都唔系即系佢唔系一个自愿性质，咁亦都。那個成效就，我覺得就唔係一定好大，咁但係一定係有佢嘅作用喺度咯。係咯。 OK， 好，咁唔該曬你先，多謝曬呢位聽眾啊，廖先生啊，跟住落嚟有黃先生，唔好意思啊，跟住落嚟咧就係有另一位聽眾啊，何太啊，何太你好。 是啊，早晨啊， 早晨何太， 我都想讲话安心出行啦，同埋有啲细节嘅嘢啦，即系其实啲安心出行咧，就系话当download 嘅人越多，咁先有越有作用，咁我就即系提议话，不如搞啲download大使啦，喺啲商场啊， 即係街市啊，咁其實即係呢個係自願性質啦。咁你鼓勵多啲人 download 都係好嘅嘛，佢教佢哋點樣用啊，即係喺個推廣上邊，即係而家好似不騷不癢咁樣，即係會有啲政府官員出嚟講下，你話作用成效唔大嘅，即係嗰個迴響好細嘅。你想呢件事做得好嘅話，因為已經係要鋪天蓋地去宣傳，去幫人咁樣做啦。不過呢一個方法咧，就係、是、都係話如果係有疫症發生啊，即係都早啲知道嘅啫。防御啊，真係最重要啊！頭先嗰個黃生其實講得好好啊，即係食肆方面，我尋日去食肆度咧，食一個好普通嘅面啫。嗰、那個咧有食有四個女士咧，就係、是一齊嘅，但係佢哋分開坐啊，中間隔咗位嘅、即係佢哋即係呢啲係個人意識高嘅啫。如果個人意識唔高，唔係坐埋一齊，高好行闊輪咯，係咪？ 但我想问，咁你会唔会下载个程式啊？你听到话虽然宣传唔够啦，你听完之后会唔会都想下载啊？ 可以谂咯，即系都系一个方法，即系帮自己记，即系万一自己中咗嗰阵时候，或都系可以及早知道咯，或者系边我去过个地方，原来有人中嘅，我会唔会又系有一个机会中咯？咁、但系呢个都系消极啲嘅，最积极嘅方法就系话咧。就譬如先話食肆，我之前我就提議過話，執台大事係搞米之香港食肆米之年，叫衞生米之年嘛。 衞生米之年呵， 因為啲執台大事咧都係嘅。你而家呢一間餐廳裏面總係有啲人戴手襪，有啲人就唔戴手襪，但係做嘅嘢完全一樣嘅。咁其實佢哋咪喺度交互傳染緊咯。有咩作用咧？冇作用噶嘛，就係、是。你政策有政策啦，但系有冇人遵守先系问题啊嘛！而家系 OK 好，好多谢晒你先啦，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啱啱位听众咧就阿何太嘅，跟住来有下一位听众陈生啊，陈生你好， 你好， 陈生系早晨。 我有关啲的士即系司机即系同业佢哋本身个检测问题，其实我觉得系如果要等呢个所谓叫做系要搞呢个强制性嘅。檢測啦，可能有啲法律上嘅嘢要搞，都有排搞。咁另外就係話啲所謂叫少少嘅啲所謂incentive 俾佢哋去誘因去做，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作用不大嘅，即係有少少誘因，即係太少啦，少到根本就冇誘因啦。咁另外，剛才都有人講到就話啊，又話要做咗之後點樣貼嘢，其實講真而家係離遠你見唔到架車貼咗啦，都即係架車之後你先發覺啊冇我就咩，同埋而家好多嗰車亦都唔知道。咁我都反而其中一個方法最快手嘅就係話。可唔可以就係所有嘅車主，大家都聯合起來，即係作為一個，即係佢哋啊，譬如話係配合翻所謂政府嘅檢測嘅日期，譬如話政府下一輪，譬如呢一輪開始啦，就話四個星期之內之後，如果啲的士司機想租車，佢一定要出示一個係曾經檢測咗就係陰性嘅，佢先係願意繼續租車。咁我覺得呢個可能最快手係最簡單的方法，咁已經相信。咁租車嘅司機應該係佔咗有絕大部分嘅，咁已經係可以做到一個將個比例大幅提升嘅，我覺得係。咁只係每一次係咁做的話咧，我相信我亦都我所知就話而家係嘅租車係嘅人數咧係比以前多，因為而家難揾食，咁而唔會話出現嘅情況就而家係已經係車等人，而家調翻係人揾車嘅。咁亦都可以咧，就是、part time 嗰啲咧都應該係同一視同仁，即、就、係、是、你就算你 part time 都好，你都要係係，即係提供一個證明，我知道每一輪都係咁樣，咁我相信個比率會有機會大幅提升咯。 OK， 車主方面着手啦，可以有咁嘅方向啊，多謝曬你先呢位。聽眾同你傾到呢先嚇，有個特別交通消息咧，就係啱啱收到，要同大家交代翻先嘅。荃灣德士古道天橋往青衣方向，近住大窩口道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車線都封閉咗啊，龍尾到荃錦交匯處，亦都影響到象鼻山路往荃錦交匯處擠塞，龍尾咧去到呂明才中學嘅。講多次啦，就係荃灣德士古道天橋往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道有交通意外，依家唯一嘅行车线都封闭咗啦，龙尾咧去到荃锦交汇处，跟住都影响到咧就象鼻山路往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咧去到吕明才中学嘅。对于疫症发展嘅情况，我哋防疫措施做成点？可以继续打嚟倾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 跟住嚟讲多话题，先讲下公屋嘅轮候啊，因为房委会公布咗最新公屋轮候嘅数字又长咗咯噃。而家咧就话去到第三季啊，今年第三季有26万宗轮候公屋嘅申请，一般申请者同埋长者一人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咧升到5.6年，同埋3.3年啊，都话系21年以嚟嘅新高嘅，越嚟越长个轮候时间。大家點睇得嚟？講下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焦國偉一齊傾下噶。早晨，焦國偉。 啊，早晨。 又等耐咗咯，輪公屋點睇啊？ 都有解釋嘅。咁房委會琴日公布咗個數字之外咧，都講點解會去到5.6年。咁亦都講到下，包括到進陽村啦，啊，老人檢疫中心同埋一個輝明村，嗰段時間都被人破壞咗咁樣。咁呢兩個屋苑。即係延遲咗啲居民上樓咧，咁令到嗰個輪候時間喺計算方面咧，亦都拉高咗嗰個情況嘅。 合唔合理呢個講法？你覺得條數係咪咁計啊？還是剔除呢啲因素帶嚟幾多影響？你計唔計到啊？你哋 其實都啱嘅，因為咧都睇翻其實特別可能係兩條村嘅嗰啲嘅單位數目都唔算少㗎，其實咁一至咁我進陽村嘅4、5座就已經係上咗樓啦咁樣。咁當然佢本來就係有年初本來上樓嘅話，去到可能係喺翻早段時間先上樓咧，呢段時間就變咗係拉長咗嗰個季度嘅一個輪候時間。咁但呢個情況再升高情況會唔會有咧？我哋都覺得有機會嘅。原因係幾方面咧？頭先講到係咪淨係因為呢兩條村即係延遲咗，就令到個輪候時間維持高位咧？我相信就有影響嘅。但本身嘅供求關係咧，都仍然係即係失衡啦嚇。未來呢幾年嘅供應量咧，都係徘徊喺大概15000间嘅公屋嘅即係落成量啦咁樣。咁啊，但係新申請咧，其實過去呢幾年咧，平均數都每年都有20000宗到啦咁樣。其實都有咁一個落差情況。咁另外頭先都講到咧，其實進陽村仲有1至3座都未上樓嘅。咁如果當佢喺可能喺今年年底或出年年初去上樓嘅時間咧，咁進一步會呢班嘅街坊一上樓嘅個時間咧，就會仲比而家嘅4、5座仲長咗。咁相信嗰個輪候時間可能下一季度咧睇唔到佢會再有好大幅嘅下降嘅情況。 所以聽你咁講，除咗短期係咁嘅數之外，遠期都只會一路向上升，就睇佢走勢咋。 好嚴峻啦，因為本身頭先講到即係15000个新單位供應，當然有啲係回收單位嘅，譬如可能透過係買一啲資助房屋啊，或者係遷出單位都有嘅。當平均數大概而家去到9000间度啦，咁一加減其實基本上叫做係新申請同埋一啲即係新嘅供應咧，都叫打個平手。咁而家已經去積累到26万宗嘅輪候冊嘅一啲申請宗數咧，我相信嗰條龍咧要去清減咧相當困難。 咁点好啊？冇计喎，一路都只有望住数字系咁升咗。都过去近十年都不断讲紧呢样嘢，都只能够望住慢慢升咗都系。 其实都系啊，因为喺我谂特别喺翻即系一六年嘅时候咧，就已经突破咗4年。嗰时间一路咁向上都升紧噶啦。我哋所谓3年上楼个目标咧，其实而家变咗可能一个倍数，就6年上楼都唔定。咁當然希望梗係喺一啲供應上面可以再進一步增加。早一段時間局長亦都喺網誌提過啦，咁就話2025年打後有機會就係平均數供應房屋就35000间。咁當然可能中間包括咗出租啦同出售嘅情況。咁但係呢個目標係咪都打得到咧？我哋都希望得啦。咁但係如果唔得嘅話咧，咁個保證上面就比較即係可能都未必話咁好啦咁樣。 2025至2026年平均每年有35000个，有冇睇到佢条数系估计边一啲项目能够顺利按期完成先得噶？边一啲有机会有风险，未必能够做到啊？你分析？ 我估计有2025、2026年打后嗰啲，可能都系新发展区嘅一啲公营房屋会多啲啦，譬如可能系讲紧新嘅东北啊、洪水桥啊。呢啲譬如橫州呢啲啦咁樣，咁就呢啲新發展區喺嗰個過去都有呢啲嘅表示話都有啲延誤嘅，即係褪後咗少少。咁可唔可以如期落實得到呢啲情況咧？咁呢個都未知之數啦咁樣。咁另外舊年講緊一啲土地報告嘅一啲建議咧，似乎都好多項都未落實得到。咁都係得共享土地計劃係叫做推行當中咁樣。咁其他似乎係咪應加快一啲？ 進度咧，特別可能我留意到譬如反正高爾夫球場。 嗯， 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即系现成嘅土地啦，咁系咪可以都加快呢啲规划啊，或者系兴建嘅部分咯？ 嗯，又政治啲咁讲啦，而家议会嘅组成变化咗啦，见到民主派辞职咗啦，好多都， 嗯、 会唔会影响到往后嗰个楼宇供应量咧？会反而可能即系政府话推咩都可以快快上马就去啦，咁样嗰啲明日大屿啊，嗰啲照去啊，咁嗰啲就容易啲多啲供应咧？点分析咧？ 我谂都要睇数据啦，或者系都要咨询翻一啲当区或者持份者都需要嘅，可能有啲系即系当区议会都要去咨询嘅。我谂呢啲程序上，其实城规呢啲都走唔甩嘅，就算你话点样快都好，呢啲过去嘅程序都唔会话即系跳过晒唔做。 嗯，但系个速度上 会快啲咧？你估？ 要睇下即系个未来一年嘅议会即系嗰个审议嘅进度，因为我都知道应该好多议案都积咗喺度，都未倾。 嗯， 咁啊，司法秩序如何咧？咁样呢个都要睇翻嗰个即系安排如何。 嗯，嗱，另外讲公屋啦，即系公营房屋啦，另一个就绿置居啦，都系一个重点嚟啊。见到咁，但系见到绿置居好似滞销，而家系咪啊？你见到情况咧？ 其实就喺上个礼拜就已经开始啊，即系上个礼拜加埋今日个礼拜都开始紧啲单身人士申请拣楼啦，咁样咁啊，大概而家都有我谂千零。二千人到就去咗邀请咗去揀楼啦，咁但系卖咗大概咧，我睇翻个数应该系三百松啲到，咁啊大概平均都系两成到揀楼嘅啫，咁、但系随住呢单位可能叫做有啲可能二百尾嘅尺数啊，二百尾都卖咗啲，咁啊落嚟可能落嚟慢慢都卖啲可能再细少少单位，可能百零尺嗰啲都未去到即系最正式嗰班即系去买嘅情况，咁、可能嗰个揀楼嘅比例，我相信预期都会再跌嘅。咁而家大概剩咗今即係琴日讲嘅数就应该得1400间到啦，咁、有机会会唔会都剩嘅机会我相信会大嘅，但剩几多呢就都要睇下往后即係个揀楼比例又如何呢，我相信坐底保守我諗都係500间或者甚至更加多都未定， 所以執下啲比例呢，一边公屋就排长龙，六字居又滞销，咁点好呢？ 其实我觉得可以想一想啦，譬如绿置居，而家我哋都呢几年咧，其实我哋见到个数量都增加咗好多嘅，过去100几间，去到而家讲下一期系4700啊。咁其实会唔会都系有一个我哋建议可以同一个出租公屋嘅落成量，每一年系咪做一啲挂钩咧？相对地可能占一个比例，譬如系咪唔好多过两成到咁样，咁令到相对有一个叫置业嘅回应之外咧。多少少都是在翻即係出租公屋供應上面都確保翻個情況咧。咁當然呢個技術性可能要睇下點樣去做啦。但係我相信都希望可以即係先搞掂咗，可能舒緩咗輪候時間先。咁置業方面係咪都可以有多少少即機會啦？咁但係又唔好佔太多咧，令到都大家有平衡。 O、okay, K， 但係綠置居又唔係好細嘅，其實單位咁同出租公屋個設計冇唔同嘅。 其實而家出租公屋同綠置居一樣， 都係咁細嘅，都係。 不過有四個款式啦，咁就叫最細嗰啲係一人單位，係即係大概150至180尺咁上下啦。咁但係呢啲如果係，我諗每一個屋苑有都唔同嘅設計，因為可能啲地盤嘅設計，可能佢要考慮唔同嘅因素。咁但係今期特別係個比例係真係細單位會多咗。 我意思係百幾尺嗰啲會唔會輪到公屋嗰啲人唔揀嘅？情愿等个大啲个单位咧， 当然有一啲可能一型家庭嘅，咁佢都会可以拣得到，即系佢都会计算嗰个人均居住面积嘅。咁但系你话如果真系将来起咁多啲单身者嘅单位，咁但系收翻嚟都收翻多啲系单身者，但似乎我哋判得计翻制条腿咧，就有个限制系每年最多2200间。 O K， 咁又似乎冇开放翻俾佢哋，咁嗰个错配情况就可能要谂一谂。 O K， 多谢晒焦各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再有一名教师被教育局取消注册，据了解，涉事教师任教慈云山嘅息息园主办可立小学。教育局表示，有关教师指英国为咗消灭中国内嘅鸦片而发动鸦片战争，以及讲述古人为咗防止动物绝种而研发纸张。形容教学内容明显有严重错误，并非出任教员的适当人选。有可立小学的家长表示支持老师，觉得因此被取消注册并不公平，惩处太过重，但事件不影响对学校的信心。亦有家长认为老师被取消注册是应该。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航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车多，观塘道去返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新光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等我下雨提提大家，只要你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在65岁那年的1月1号开始，每年就有2000元的长者医疗券用啦。用不完的医疗券最多可以储到8000元。医疗券除了用来看医生、做健康评估或者牙科检查都可以，预防胜于治疗嘛。上 hcv.gov.hk 了解详情啦。 小宝与文迪目前集结在广播道附近，预料在短时间内就会登陆香港电台第一台。受小宝与文迪逐渐逼近的影响，香港电台第一台会受强烈的笑声侵袭，市民应该留在收音机旁密切留意，听住小宝与文迪，小心自己笑到无力。 2020年11月13号，新增23宗确诊，6宗本地感染未知源头。 幼稚园及幼儿中心暂停面授课堂2周。 再有教师被取消注册，教育局称教学内容明显严重错误。 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部分中国企业。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返嚟千禧年代时间啦，跟住有啲政治形势先。立法会之上发生嘅事啊，咁政府之前咧就取消咗4个立法会议员资格啦，咁啊其他咧就议员啦，民主派嗰啲咧就话15个咧当中决定咧系做一个总辞啊，咁寻日咧就分批向咗立法会秘书处交辞职信啦，有啲即系生效，有啲就下个月1号先至生效噶。咁就見到港澳辦咧有個聲明，就批評民主派咧公然挑戰中央權威，為政治私利罔顧市民利益，警告民主派若果想咁樣咧，就求助於外部勢力係打錯算盤嘅。咁亦都咧不點名咁讚揚咗咧就留任嗰啲議員啦。咁佢就講到話咧，有反對派議員咧冇被綁上總辭嘅戰車，而係選擇繼續履行議員職責，這樣嘅明智之舉係值得肯定嘅。咁睇翻就應該係熱血公民嘅鄭松泰咧就決定咗留任嘅。咁另外咧，亦都陳佩賢咧醫學界咧都決定係留任嘅。咁大家點睇？咁我哋不如都請位專家咧，又同我哋傾下先，熟悉呢方面噶啦。咁請嚟咧就有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一齊傾下噶。早晨，劉少佳。係， 早晨，早晨。 點睇行到呢一步啊？係咪都係應該中央都睇得到個走勢？應該係咁啦。喺從嗰個人大決定之後，就應該行到嚟今時今日呢個局面噶啦，應該。 我諗唔係一定係咁嘅，因為中央原本咧冇打算係要呢、這個針對呢、這個。立法會嗰個議員嗰個資格問題咧，而作出呢個決定嘅嘛。 嗯。 之前嚟講，譬如中央根本冇處理呢個問題，即係只係處理咗呢立法會延期不少於1年嗰個問題啫嘛。 嗯。 咁啊，究竟咧邊啲人留得，邊啲唔留得，根本完全冇處理呢個問題。原意就係話咧，交由特區政府處理啊嘛。 嗯。 咁特區政府又唔去處理，咁佢自然咧就全部人去留任咯。咁啊，而呢個反對派經過一輪嘅爭論之後咧，結果都全部留任，除咗一個之外。咁所以實際上咧，今次中央決定咧，應該唔係一早就已經諗過要呢、這個處理呢啲議員嗰個所謂叫做履職資格問題。 嗯。 而攞住呢個苦計咧，就係因為呢、這個睇咗呢一個零月嘅發展咧，中央咧已經覺得即係 反對派議員咧又並冇改變佢個鬥爭同埋對立嗰個立場咧。如果再長此落去咧，未來一年咧，立法會根本冇可能咧能夠有效處理各種各樣嘅涉及到呢、這個應對香港各種社會經濟民生危機同埋疫情嗰啲咁嘅工作。 嗯， 如果係咁嘅話咧，所以中央我咧係咁嘅情況之下咧，由於對呢個反對派嗰個立法會議員咧，已經不再存幻想而產生出嚟結果嚟嘅，但呢個我自己嘅做估計係咁嘅樣嘅。 嗯，咁佢係咪估計到行得話所謂定咗嗰、那個四個人，即係而家啦，因為咁樣嘅情況之下，呢四個人唔做得之後，就應該泛民都會走曬，係咪都估到個走勢應該都？ 我諗佢估唔估到，我又唔敢猜測。不過問題咧，我諗即係你從中央角度睇咧，即係應該都預計到會有呢步。 嗯， 因為你要記得，即係中央決定係唔係呢個繼續俾立法會嗰、那個即係要處理點樣呢個立法真空嘅問題嘅時候咧，嗰個反對派議員已經提出警告啦嘛。 嗯， 即係如果佢哋全部或者部分呢個不准留任咧，咁佢哋會全體請辭。 嗯， 咁即係呢啲警告咧已經係一早作出。所以從中央角度睇，應該就係已經估計得到咧，即係如果一國或者係幾國或甚至係全部呢個反對派議員都會認為不符合立法會議員資格咧，因此如果要退出立法會咧，其他人都會跟隨。 嗯嗯，咁我見到中聯辦嘅聲明嘅講法啦，堅定擁護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啦，咁亦都提到一個就係、是、愛國者治港是必須堅守嘅政治規矩，呢、這個又算唔算劃清多一條線出嚟啦？而家又 呢個唔係喎，呢、這個一鄧小平講咗好耐嘅咯喎， 嗯嗯， 即係呢個呢1980年代起草基本法嘅時候咧，鄧小平已經講到明咧，一國兩制成功與否個先決條件咧就要愛國者治港啊嘛， 嗯， 咁就。咁啊！但係鄧小平嗰外國啲治港話得比較寬鬆嘅，基本上只係話咧，你唔好咁嘅，即係話你唔好做啲傷啲個損害呢個國家民族利益啊，或者係呢個破壞一國兩制啊，嗰啲嘢你就可以當係呢個愛國者啦咁啫。 嗯。 咁所以佢都寬嗰度定義比較寬鬆嘅。因此嚟講咧，就係如果你中央發覺有啲議員咧。佢跑去外國尋求外國勢力支持，或者佢根本唔承認香港由經過國家憲法同埋基本法所共同構成嘅憲制秩序，或者係不斷咧去令到立法會無法有效運作，咁肯定從中央角度睇，甚至用翻鄧小平嗰個定義咧，都唔符合愛國者嗰個資格嘅喎。 嗯， 咁因此就話愛國者實際上咧係一啲相當廣闊嘅，相當寬鬆嘅一個概念。其實嚴格，如果你唔係去到啲極端行徑咧，根本就冇可能咧，就不被當係愛國者嘅喎。 嗯嗯嗯，頭先提到幾樣嘢啦，其中一個就話令到立法會冇辦法有效運作，呢、這個都會被視為不是一個愛國者。其實呢個又點樣體現出嚟咧？而家睇行文都見唔到嘅，人大決定都呢、這個係邊部分係屬於即係立法會係咪有效運作咧？其實呢個係咪計喺其中嘅？ 嗱，呢個嚟講咧，我自己可能覺得咧。即係中央其實睇咗過去由回歸以嚟咁樣咁呢廿幾年咧，咁啊反對派議員都不斷其實就係咧利用呢個阻撓立法會嘅工作嚟到達到一啲政治目標，特別係呢個要打擊特區政府嘅施政咧，令到佢無法咧通過施政取得成績，嚟到去呢、這個得到民望。咁我自己老正話一開頭都講，咁啊中央未必就因為你有一啲多咗啲拉布就係、是。認為呢個立法會嗰個工作會受到嚴，而係從呢個拉布嗰個角度呢、這個情況嚟睇咧，即係中央已經唔對呢個反對派會唔會改變呢個政治立場，或者係呢個放棄呢個對抗姿態咧，不再存幻想。 嗯。 而時間係緊迫，香港目前係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特區政府迫切需要咧呢、這個積極有為去施政嚟到去解決香港啲各種危機同埋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啊嘛， 嗯， 所以呢個時就係某程度上係有多少咧，我自己睇咧，就係預計未來都可能出現到啲更惡劣情況而先作出部署。 嗯嗯。 嗱，頭先都提過啦，愛國者治港嘅概念啦，愛國者就鄧小平當年嘅定義同而家嘅定義，睇鄧小平當年都係寬鬆啲嘅啦，而家就可能再收緊啲啦。呢、這個咁呢個係咪應該一路落去都會咁樣嘅啦？即係譬如而家啲議員總辭咗嗰啲，會唔會都永遠不會被視為愛國者翻唔到嚟嘅啦？同埋個定義會唔會成日喐嚟喐去，好難掌握嘅？ 政治上冇得所謂叫做永遠呢下嘢嘅喎。 嗯。 咁因為你始終，你愛國者自講嘅，但係鄧小平都係冇預計到，由香港會出現搞啲港獨啊、本土分離主義啊，或者係呢個挑戰中央權力啊，或者係甚至拉攏外部勢力，呢啲冚唪唥睇唔到嘅。佢冇預計到出現咁嘅情況嘅嘛。實際上咧，唔可以話佢係收緊咗定義，而係因應嗰個情況、嗰個發展啊，而呢個豐富咗呢個愛國者嗰個內容咁解嘅。咁但係即使係咁嘅，其實都係講緊啲好極端嘅情況。即係表明你係背叛國家，或者係呢個要試圖呢個破壞一國兩制啊，或者係呢、這個尋求外部勢力支持嘅。嗱呢啲啫，就算用咗個普通人嘅睇法咧，都唔算係特別嚴苛嘅定義嚟嘅。 嗯，但係講翻當年啊，真係嗰啲議員有去外國傾嘅時候，嗰陣時都未有國安法嘅嘛，同埋嗰陣時似乎嘅社會氣氛又未感覺到話原來咁大後果嘅嘛，係之後突然間話，原來嗰個咁嚴重嘅喎，直情不符愛國者不能夠喺政治體制內出現咁咯。而家講到呢下會唔會難捉摸咧？對從政者嚟講， 喂，從政者嚟講咧，其實有啲所謂基本政治倫理咧，都冇你唔知道嘅嘛。 嗯， 即係話咧。其實你就要再拉翻近少少。 嗯。 咪2017年，即係習近平主席咧喺香港呢、這個都講過，就話咧要畫出三條紅線出嚟啊嘛。 嗯。 即係你唔能夠呢、這個損害國家主權同安全，你唔能夠挑戰國家呢、這個個權力， 咁、 啊挑戰中央權力，你唔能夠呢、這個走去做啲嘢令到嚟到去呢、這個。顛覆呢、這個這個國家或者係呢、這個中央政府，又或者你唔能做任何嘢嚟都挑戰基本法同埋憲法權威。 嗯， 喂，佢呢條紅線就畫得好清楚嘅咯喎。 嗯， 只不過咧，嗱，我哋好多時咗反對派咧，同埋對支持者咧，我覺得佢哋一路都存住僥倖之心。 嗯， 你睇過一年嚟咧，佢成日都係假設咗咧，即係如果你能夠香港調動足夠人嚟到參與呢個抗爭。又能夠得到外部勢力，特別係美國嘅大力支持，根本中央咧，就算唔就範咧，都唔敢採取任何行動嚟到去壓制佢哋噶嘛。嗱、 嗯， 這個僥倖之心咧，其實咧，坦白講，呢二十年嚟咧都存在住喺度嘅。所以反對派一直以嚟咧，都係利用呢個反中反共，同埋推動呢個政制改革嚟到作為佢一個。爭取群眾的議題嘛，而且是屢屢成功的，即令到對在議會的那個選舉來到去取得優勢，並且在這個輿論民意戰場呢又取得優勢的。只不過你有些事情 你這裡行徑去到極端的時候呢，就令到中央覺得你的國家安全已經受到威脅、這個香港一國兩制再不能夠全面整個實施，香港甚至變成一個外國勢力用嚟對付中國嘅基地，去到咁嘅地步咧，佢都被逼出手。 有 被逼出手嘅時候咧，就唔係只係針對個別事件、個別人士，而係咧要重整成個體制，改革成個制度嚟到確保香港咧唔再成為國家安全威脅，香港能夠長治久安，一國兩制能夠成功實踐，外國勢力唔能夠再觊覓香港作為一個可以呢個顛覆中國。政府嘅一個所謂平台咁啫，所以而家你睇到啲嘢咧，實際上咧，如果唔係舊年出現咧一年多嚟嘅暴亂咧，估計呢個中央都到決心未必有咁大，而內地群眾對呢個中央都要出手嗰個要求又未必有咁強烈。 不過頭先你就舉一啲例子出嚟講啦，但你都講到即係愛國者個定義，其實老早都已經講到出嚟噶啦。咁但係而家就因應形勢要豐富佢啦。但喺豐富嘅過程當中，會唔會都從政者都係翻返去啦？佢難咧，譬如嗱，港獨嗱，最初就出現啦。咁後屘咧就有人講，最初有啲話啊，學術討論都得嘅，你唔好做就一定唔得啦咁樣。咁而家似乎就講得好清楚啦，即係呢啲即係國家主權、國家安全呢個好緊要啦。但慢慢而家發展落嚟咧，就直情連譬如話頭先講議會運作有效運作都落埋呢一環喎，呢個又會唔會新啲？即係過往我哋一段時間香港都出現拉布都一路得嘅，而家好似講到呢啲都不能容許啊，係咪？有冇收緊咧？呢啲位啊， 過去得嗰啲嘢咧，其實本來都唔得， 拉布都唔得噶，即系其实过往都 喂，从来都唔得嘅，只系中央咧，从嗰度忍耐或者忍角度咧，嚟到去不以处理，以为过去都系比较多顾虑嘅，又惊住香港引发香港嘅动乱啊，又惊住呢个令到呢个中央同埋特区政府失去咗一啲民众嘅支持嘅，或者就想引来外力。外國勢力干預，或者益咗呢個反對派喺選舉中得勝咁啫。嗱，其實唔係話以前佢同意可以咁做喎。只有佢以前嚟講，雖然好唔高興咧，但係採取一種比較容忍嘅態度咧，希望逐步都情況咧，經過中央嘅屢次勸喻之後咧，就會得到改善咁解啫喎。其實啲中央以前嚟講都發咗好多呢啲咁嘅呢個聲明。我就領導人又講過，中央官員又講過，就叫香港人呢啲唔好做呢樣，唔好做嗰樣，就冇人聽啫嘛。嗱，譬如你講到玫瑰錢咧，通江澤民都講過河水扮井水㗎，係咪？咁你呢個咁啊，習近平好似話講到嗰幾條紅線，咁啊之前仲加埋呢個啲中央官員已經提到啲反對派千祈唔好做啲非中型反對派之類，咁其實老將有言在先，不過冇人理佢，主要就因為咧，即係反對派又好，佢支持之後咧，唔認為中央會有咁嘅勇氣同決心去做嘢啫嘛。甚至好成日好多人咧，就將中國怕美國，中國怕民意，睇成係一個動員群眾嘅一個理據啊嘛，而事實上好似年輕人咧就聽咗佢咁講嘅喎，甚至有啲人仲認為咧，喂唔使怕嘅，中共政權咧好快崩潰嘅咁啫。嗱、如果係咁的話咧，咁啊佢哋想希望得到嘅政治訴求咧，就會得到滿足啦咁啫。咁嗱，所有呢啲所謂你可以話係錯覺，或者係呢個完全對形勢嘅誤判。咁但係無論如何點好咧，的確促使咗唔少人，包括年輕人咧，勇於鬥爭。諗住就係話咧，咁但係無論如何點好咧，的確促使咗唔少人，包括年青人咧，勇於鬥爭。諗住就係話咧，必勝無疑。嗱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你當到形勢為就會為呢個急轉直下咯。 但你話過往都要顧忌下啲民情，顧忌下啲選情咁樣，由於而家執到咁嘅局面，就唔使驚啦，係咪而家都？ 唔係。而家唔係問你啲屬於屬種問題啫嘛，而家當你去到已經將呢個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以至係呢個一國兩制是否全面整個實施，突出政府能否有效施政，而都對香港個政治體制能否暢順運作，呢啲關乎到整體國家利益嘅事情咧，擺到更加重要嘅時候咧，你嘅一啲民意嘅反彈又好，或者西方嘅制裁又好，已經相對次要噶啦嘛。 咁唔驚選情嘅咩？嚟緊立法會嗰啲，還是可能喺投票方式又再執整下，咁嗰啲又更加放心就。 選情嗰啲嘢咧，而家講言之過早嘅，你要睇埋未來一年各種各樣嘅發展，睇下政府能夠有效運作，同埋做出啲嘢咧嚟到去對香港有對香港有益，或者有好處。由嗰個美國不斷制裁中國同香港，會引起一啲咧。反西方情緒，因此而令到反對派更加變成一個不受歡迎的一股勢力。所以而家咁打埋，仲有你而家嗰個日後你要參選嘅資格，會因為國安法，因為呢個人大對104條釋法，加埋今次人大決定，咁令到嗰啲真係採取激進嘅反中反共。親西方嗰人根本好難入到集去參選嘅喎。咁變咗嚟講就話咧。如果入到去嗰啲咧，都係啲所謂忠誠反對派，即係願意喺呢個憲法同基本法框架裏面運作到啲人咧。喂，咁從中一個睇，呢啲忠誠反對派喺立法會裏面發揮監察作用，喺社會上發揮監督作用，冇所謂噶。問題就係仲對整個香港嗰、那個政制嗰個運作，對於呢個行政立法關係，對於呢、這個給予呢個特區政府某種。制衡咧係好事嚟啲嘅喎。 所以呢種近乎純建制派出現，即係喺議會裏面只有純粹係建制派嘅模樣，係咪應該都維持好一段時間？以你分析都會香港未來？ 唔係純建制派，根本而家建制派裏面都好多種唔同嘅勢力喺度嘅嘛。 都係建制派啊，但係都可能佢光譜唔同啊。 而家你建制派意思話你擁護現時個體制，你唔想破壞推翻佢咁解啫嘛。所以建制派政治都係好寬鬆㗎。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咧，如果你即係話咧，呢個憲法同埋基本法框架係容許各種勢力，包括建制派、包括反對派 在这花酒里面来到推动这个改革的嘛，甚至是呢度推動政制改革噶嘛， 嗯， 而都冇話都唔俾你做喎，只話你唔能夠做啲嘢咧，嚟到去背叛國家，破壞一國兩制，即係話先講扭曲呢個嘅本法，即係同埋令到呢個政制不能咧，有效運作咁解啫嘛。 喂， 如果咁講法啲話咧，咁香港呢種情況應該屬於一種全世界國家都係叫做正常情況嚟嘅喎。 嗯。而家所謂嗰啲民主派，唔係個個都話要推翻一國兩制啊嗰啲咧，其實係唔係咧？又 嗱，你而家嗱，你我又唔敢話每個人都想咁，但係從整體嚟講，佢根本我一向覺得佢哋咧唔接受呢、這個基本法嗰個政治體制嗰個合法性。所以一 點解咁提出咧？佢唔接受基本法咧，好多時都攞基本法講嘅嚟。 嗰個政治體制都合法性啊嘛。 嗯。 因為佢成日就諗要改革呢個制度啊嘛，要改變佢啊嘛，甚至不斷挑戰呢個特區政府嗰個管治權威啊嘛。係。話特區政府冇合法性啊嘛，因為佢唔係民選產生啊嘛。唔係問題就係你可以唔不斷推動呢個特區政府全民主途徑產生。 嗯。 咁但係既然有制度就係咁啊，你就唔可以不斷話佢嗰個。質疑佢哋合法性，因此而咧認為咧係挑戰佢，不服從於佢，就喺度正常嘅舉動啊嘛。 嗯嗯，咁係咪所以就今時今日呢個議會都會維持一段時間咯？即係眼中嗰個忠誠反對派，可能其他人都會視佢為建制派，可能有啲原本民主派支持者，會唔會咁嘅格局咧？最後廿秒講講。 可以咁講啦，所謂忠誠反對派咧，同埋建制派裏邊嘅改革派咧，或者開明派咧，實際上都係隔線，因為界線唔係話邊個分得咁清楚嘅，嚟喺度程度問題。 系 有咁多问题嘅，因为你即系如果你系中联反对派咧，可能你对呢个中央或者对呢个特区政府有更多不满。 O、okay. K， 改革意向更加强烈。 嗯， 送特别嘅政制改革多度。 明白，不成日疏闲啦，唔好意思，刘小姐倾到先，多谢晒你。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经济学人杂志主编富兰克林编著嘅。巨科技解码未来三十年的科技社会大趋势这本书提出今日世界面临狂飙的第七波科技浪潮，认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今日已出现过六波的浪潮，每次浪潮到来的时候都会乘着前波浪潮的力度强度是不断地增加，而今次的第七波科技浪潮会令全人类社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七波科技浪潮的说法建于本书第五章《科技世代》，作者温布莱德女士是美国三藩市航母温布莱德创投企业创办合伙人之一，过去三十多年扮演电脑软件创业以及投资的领头羊。她提出的科技浪潮，第一波是大型电脑主机，第二波是主程式架构与个人电脑，第三波是网络 1.0 商机，第四波是网络 2.0 云端和行动运算，第五波是大数据分析和视觉化，第六波是物联网与智慧机器，而第七波是人工智能。 但是凡事有利就必有弊，有得就必有失。在这本书的第十三章《人工智能的道德隐忧》，由专长资讯哲学和伦理的英国牛津大学弗洛里德教授撰写，就指出问题不在科技，而是人类自己。不少人担心机器如果极度聪明，是不是会对人类的存续造成威胁呢？但是弗洛里德就主张机器本身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替机器创造生存环境的人类。他警告眼前并没有怪物，但有重重的障碍等着我们去闪避、移除或者商讨，真正应该担忧的是人类的愚蠢，而不是想象出来的超级人工智能。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巨科技：解码未来三十年的科技社会大趋势》，主编富兰克林，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